下雨，难得今天放晴，这场隆重典礼感谢缘轻轻空洞出席，像第一次约你也是满怀期许，同行这段经历感谢你毫无保留给予，围观的人群投来多少嫌疑，今天与你我难道不算大喜，我们的相遇本来就不可期，也难怪他们哭得这么痛心，让我们再看一眼彼此的眼睛，趁其他人没搬家进去，留个纸面上回忆，掩饰背影，拜托眼泪争气，别让他突然不忍心，再说几句甜言和蜜语，毕竟往后的话容易事先过滤，或许开口前已经是勉为的算意，那就此刻抓紧，别任何句号算只剩

觉丢了我。 Yeah.